路加福音第八章。以后耶稣走遍各城各村讲道，宣传天主国的喜讯。同他在一起的有那十二门徒，还有几个曾附过恶魔或患病而得治好的妇女，有号称马达勒纳的玛利亚，从他身上赶出了七个魔鬼，还有约安娜及黑洛德的家宰顾撒的妻子，又有苏撒娜，还有别的许多妇女，他们都用自己的财产资助他们。那时有大伙群众聚集了来，并有从各城来到耶稣跟前的，他就用比喻说，有一个撒种子的出去撒种子，他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就被践踏了，并有天上的飞鸟把它吃了，有的落在石头上一长起来就干枯了，因为没有湿气，有的落在荆棘中，荆棘同它一起长起来把它窒息了，又有的落在好地里，长起来结了百倍的果实。他说完这些话就高呼说，有耳听的就听吧。他的门徒问他这比喻有什么意思，他说，天主国的奥秘是给你们知道的，对其余的人就用比喻，使那看的却看不见，听的却听不懂。这比喻的意思是，种子是天主的话，那些在路旁的是指那些人听了，随后就有魔鬼来到，从他们心中把那话夺去，使他们不至信从而得救。那些在石头上的是指那些人，他们听的时候高兴地接受那话，但这些人没有根，暂时相信，一到试探的时候就退避了。那落在荆棘中的是指那些听了的人，还在中途就被挂虑、钱财及生活的意乐所蒙蔽，没有结出成熟的果实。那在好地里的是指那些以善良和诚实的心倾听的人，他们把这话保存起来，以坚忍结出果实。没有人点上灯用器皿遮盖住，或放在床底下的，而是放在灯台上，为叫进来的人看见光明。因为没有隐藏的事不成为显露的，没有秘密的事不被知道而公开出来的。所以你们应当留心要怎样听，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，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从他夺去。耶稣的母亲和兄弟到他这里来了，因为人多不能与他相会。有人告诉他说，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站在外边愿意见你。他却回答他们说，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才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。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，对他们说，我们渡到湖那边去。他们便开了船，正在航行时他睡着了。忽然有狂风降到湖上，进入船中的水使他们处于危险中。门徒们前来叫醒耶稣说，老师，老师，我们要丧亡了。他醒起来斥责了狂风和波浪，风浪就止息平静了，遂对他们说， 你们的信德在哪里？他们又害怕又惊奇，彼此说，这人到底是谁？因为他一出命，风和水也都服从他。他们航行到格拉撒人的地方，就是加利勒雅的对面。耶稣一上了岸，迎面来了一个那城中附魔的人。他很久不穿衣服，也不住在家里，而住在坟墓中。他一看见耶稣，就喊叫起来，跪伏在他前，大声说，至高天主之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求你不要磨难我。因为他曾命令邪魔从那人身上出去。原来邪魔已多次抓住他，他曾被铁链和脚镣捆缚起来，被看管着，他却挣断锁链，被魔鬼赶到荒野中。耶稣问他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，军旅，因为有许多魔鬼进入了他的身内。魔鬼求耶稣不要命令他们到深渊去，在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牧放着。魔鬼就恳求耶稣许他们进入那些猪内，耶稣准许了他们。于是魔鬼从那人身上出去，进入猪内，那群猪就从山崖上直冲到湖里淹死了。放猪的看见发生的事，就逃去到城里和乡间传报开了。人就出来看那发生的事，来到耶稣前，发现脱离魔鬼的那人穿着衣服，神志清醒，坐在耶稣跟前，他们就害怕起来。那些见过这事的人就对他们述说，那附魔的人怎样被治好了。格拉撒四周所有的人民要求耶稣离开他们，因为他们十分恐惧。他便上船回去。脱离魔鬼的那人祈求耶稣，要同耶稣在一起，但耶稣打发他回去说，你回家去吧，传述天主为你做了何等大事。他就去了，满城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事。耶稣回来时，群众就迎接他，因为众人都在等候他。看，来了一个人，名叫雅伊洛，这人是一个会堂长，他跪伏在耶稣脚前，求他到自己家中去，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，约12岁，快要死了。当耶稣去的时候，群众都拥挤他。有一个妇人，12年来患血漏病，把全部家产都花在医生身上，却没有一个能治好他。他来到耶稣后边，摸了摸他的衣服穗头，他的血漏立刻就止住了。耶稣说，谁摸了我？众人都否认。伯多禄说，老师，群众都在拥挤着你。耶稣却说，有人摸了我，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。那妇人看不能隐瞒，就战战兢兢地来，跪伏在耶稣跟前，把自己摸他的缘故和如何立刻病好的事，在众百姓面前都说了出来。耶稣遂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德救了你，平安去吧。 他还在说话时，有人从会堂长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不必烦劳师父了。耶稣听了，就对他说，不要害怕，只管信，他必得救。耶稣到了那家里，除伯多禄、若望、雅各伯和女孩子的父母外，不让任何人同他进去。众人都在痛哭哀悼女孩子，他却说，不要哭泣，他并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。那些明知他已死的人就讥笑他。耶稣拿起他的手来喊说，女孩，起来。他的灵魂回来了，他就立刻起来了。耶稣吩咐给他吃的，他的父母惊讶得出神。耶稣却警告他们，不要传扬这事。